笑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儿。彩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同时呢是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和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我认为读书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读书不可能使您直接发财的，但读书可以使您的心灵高贵。那么如果一个人想能够精神充实，想能够活得有意思，希望你读书，读好书。说到推荐哪本书呢，我觉得呀，就给您推荐我来策划的《季羡林沉思录》。季羡林先生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写了几千万字的文章，一般的读者呢也读不过来。那么我在去年呢策划了一套《季羡林沉思录》，分成《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季羡林修身沉思录》、《季羡林人间沉思录》、《大学沉思录》等等等等。咱就比如说《季羡林命运沉思录》，一个人啊都有他的命运，人与人之间呢有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其实命运也好，缘分也好，用科学上的话语来讲呢，就叫偶然性。您能说不存在偶然性吗？季羡林先生说过，说一个人成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偶然性，所以呢您要抓住生命当中的一切偶然性。当然所谓抓住偶然性可不是偶然的，您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有极丰厚的这种底蕴啊，特别是文化底蕴，您才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那一瞬间的偶然性，也就是机遇。您怎么才能够达到这种积累的程度呢？读书吧。最后一句话还是希望您多读书，读好书。我是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崔代远。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 想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毛军对胡孤月说，老婆，我这个也是为了应酬，不是你光头说了德州里有个项目想跟我一起干。哎，老婆，你不是一直想搬出去自立门户吗？我得想办法努力挣钱养家呀，是不是啊？这些谎话连草稿都没有打，便从毛军的嘴里脱口而出，连毛军自己都觉得意外。 听到毛俊有这种念头，胡古月哪有不欣喜的，便换了个话题。你抽烟了？ 没有没有，他们抽的。不是你看我不一回来就洗澡了吗？我绝对不能让你跟宝宝闻到一丝丝的烟味啊。 你有应酬我能理解，但以后你能不能有点时间概念？胡古月的语气明显软了下来。 是是是，我一定以后一准儿啊准时回家，啊12点之前我肯定回家。我老婆，这么说吧，就算光头拿绳子捆着我，我也不陪他玩通宵的麻将了。 胡古月嘴角一动，像是在笑。对了，光头说的是什么项目啊？ 还没等自己开口，他老婆就主动问了。毛俊立马兴高采烈起来，胡诌了一大堆，天花乱坠的口才都爆表了。说着说着差点连毛俊自己都信了。哎，老婆，我跟你说啊，这光头吧，他一直就想开一家健身房。哎，前一阵子啊，他刚好看到了一家现成的要转让。哎，就这家健身房啊刚装修不久，因为老板呢拖欠了一笔旧债，这才急得脱手呢。我着呢，嘿，我就想让光头啊给我入上这么一股。老婆，这健身我本来就喜欢啊。哎呀，要说我还有什么也不擅长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个了吧。哎，光头不想合伙，说合伙麻烦还容易伤感情。我这好说歹说的，就这几天呢，嘿。老婆，他总算松了口了。 什么入股 啊？ 那你打算投多少钱呢？ 不多不多，就10万啊。 10万还不多呀？哎呦，你对钱可真是没有概念。你知道吗，像我这种工薪阶层，一年满打满算也未必能挣这个数啊。 嗨，这不也没说非得入股吗？我这不是得回来跟你商量吗？ 胡古月没有说话，像是在想什么。 毛俊拉过了胡古月的手，老婆，钱的事你别担心啊，我可以跟我妈要啊。 你问她要，那她要问你这钱拿去干嘛用，你怎么说呀？ 毛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这个微妙的表情毛俊拿捏得恰到好处。哦，还真是，我倒没想到这一层。我要告诉他我想自己做事要自立门户，他肯定不同意。哎， 你干嘛要问你妈要啊？10万咱们自己有啊。你忘了上回妈给了我50万，反正这钱暂时也没什么用。 哎，那怎么行啊？这钱是妈给你的呀。 哎呀，我的不就是你的吗？我现在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想着早点搬出去，我们吃自己的用自己的，你呢花着自己挣来的钱，不用事事都受你妈的控制，那样多好啊。胡古月越说越激动，都快说哭了。 老婆。毛俊抱住了胡谷月。毛俊羞愧，无地自容，但甚至讨厌自己。原来撒谎这种事情都不用学呀，自己可以张嘴就来呀。原来胡谷月是如此的信任自己。毛俊暗暗地骂自己说，真是个混蛋啊。他心想，明天把这个赌债给还了，这辈子我再也不沾牌桌了。他甚至想到以后要和光头他们减少来往，多在家陪陪胡谷月。小两口相拥而眠，胡谷月渐渐地熟睡了，嘴角上扬，还挂着一抹心满意足的笑容。毛俊看着妻子的笑容，心如刀绞。老八自从下决心要和海丽复婚之后，没少费心思。海丽没有出院的时候，天天在医院边上的餐馆煲了鸡汤、鸽子汤，让餐馆老板娘送去。知道她不想见自己，老八倒是一次都没在她的面前出现。这回她要出院了，老八便请家政阿姨帮忙，把他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公司里呢，老爸牵头的项目大好，得了笔奖金，老爸竟拿这个钱给他买了一辆新车，奥迪 A3， 而且是他一直想要的红色。全款还差点就做了按揭，老爸都想好了，等按揭还完了再过户给他，好让他安心。车钥匙呢，仔仔细细的用红丝带包好了，到时候郑重其事地交到他的手里。这天海丽出院，老八开着新车屁颠屁颠地往医院赶。 此时周宁静刚从周宁海的律所出来，他正赶去医院和胡谷月会合，两个人打算结伴去看小产的海丽。海丽住院半个月了，他一直忙，都没有去看过。胡谷月这边呢，婆婆陈华美觉得去医院看病人是要触眉头的，也不让她出门。好不容易等婆婆出门了，胡谷月才得了机会溜了出来。天气不错，周宁静脸上挂着一抹微笑，说到底还是娘家人靠谱。周宁海一听说堂妹要借钱，二话不说就给她转了20万，加上周宁静自己手里的30万，还有王秀芬手里的10万，加起来就有60万了。她要把这笔钱投进富利里深海科技的国际在线汇款对冲基金的众筹理财，也玩一把借鸡下蛋。周宁静前脚刚到医院门口，胡谷月后脚就到了。将近孕五月的胡谷月肚子看着已经挺大，她穿着半旧的米色宽大连衣裙，外面套着铜色的开襟毛衣。只见胡谷月转身看了看背后，才一脸轻松地回头。怎么了月月，有人跟踪你啊？胡谷月说着直摇头，啊，我担心我婆婆跟过来。不至于吧，你这跟失去人身自由有什么区别啊？快了，等生完孩子，毛俊的健身房有了起色，我们呢就搬出去住。啊，毛俊要开健身房？是他朋友开的，毛俊就是占点股份，不过总比毛俊整天在那个木材厂当傀儡无所事事要好。嗯，那倒是。周宁静点了点头。两个女人边走边聊，慢慢来到了海丽的病房。胡谷月继续说着，等我和毛俊搬出去住，有了自己真正的小家庭，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一想到这些，我婆婆平时的那些所作所为，哼，我也就能够忍了。看到胡谷月一脸期待，说着他和毛俊的未来，周宁静不无羡慕。如今看来，这些人里怕是只有毛俊和胡谷月的婚姻是相对幸福的，至少他们俩信任彼此，真心相爱，哪怕有阻力和困难，那也都是外因。而周宁静他自己的婚姻呢？病房内，海丽一看到他们马上就落泪了。周宁静忙说，哎，别哭别哭啊，月子里不能流眼泪。海丽叹了口气，哎，什么月子呀，这要真的算月子，我的孩子呢？海丽还是那个直肠子，也不管周宁静是不是会感到尴尬，有什么说什么。周宁静说，孩子以后还会有的，现在保重身体要紧。胡谷月打量着病房说，哎，海丽，怎么没有个人陪陪你呀？啊，我妈今天来过，我和她没说两句就吵起来了。我嫂子倒是总来，说着一堆有的没的，也都是她的烦心事儿，来来回回的说，没完没了的，我都弄不明白到底是她在陪我还是我在陪她。我索性让我嫂子别过来了，我一个人待着挺好的，落个清静。反正我今天就出院了，等一会儿我爸我哥他们几个会来接我的。周宁静问，那老八呢？别提他啊，一提他我更来气，老八非要和我复婚。复婚？周宁静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嘿嘿，复婚是好事儿啊。啊，老八以为他是谁呀？想跟我离婚就离婚，现在他要复婚我就得答应和他复婚，不可能。我看你们假复婚的时候，那老八表现挺好的呀。哎呀，海丽，是人都会犯错，你就给老八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呗。周宁静虽然有着站着说话不腰疼，却也真心希望这一对儿能有个好结果。哎呀，你说的倒容易，那方志远的错误你怎么不能原谅啊？周宁静了解海丽，知道他说话直接，便只笑了笑说，哈，方志远那是原则性错误，和老八可不一样啊。哈，八有根从来就没有在乎过我，不然他以前也不会三天两头的加班啊，他一直不着家，一着家就翘着二郎腿当大爷，在他眼里我海丽就是个免费给他做家务的老妈子，就是个可以给他生孩子的机器。听完海丽这段话，胡谷月看了一眼自己的隆起的孕肚，也许自己在陈华美看来也是个这样的机器吧。 老八已经到了病房的门口，他探头一看，周宁静和胡谷月都在。他刚想走进病房，就听到胡谷月在问海丽， 海丽，那你呢？你心里还有老八吗？ 老八止步往后退了退。 海丽想了想才说，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认识老八以前啊，家里给我介绍过不少对象，但是老八是唯一看对眼的。当时我和我嫂子各种闹别扭，我妈催我结婚，这些事儿赶到一块儿了，让我特别想找个人嫁了，总觉得结了婚一切可能都会好起来。老八这个人老实木讷，但我们刚认识那会儿老八对我是真好，也许老八跟我一样都表现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想尽快安定下来结婚成家。结婚之后呢，我们彼此都觉得不用再装了，也都懈怠了。 于是再看对方吧，就怎么都不顺眼了。我知道婚姻嘛，磕磕碰碰很正常，可是老八不这么想啊，他甚至不愿意给我们的婚姻一个机会，一个磨合的机会，这就是我最恨他的一点。你刚才问我喜不喜欢老八啊，反正是离婚之后吧，我一个人生活了一段时间，出去走了走，冷静下来之后，我才明白我好像是喜欢老爸的，可能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什么的，就是觉得爸有根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离开了他我确确实实很痛苦。 海丽有些哽咽了，躲在门后的老八也微微的红的眼眶。 周宁静说，那就更应该和老八复婚了呀，你这么一折腾，你们都知道结婚过日子是怎么回事了，也会懂得珍惜彼此了呀。哎，没小产前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感动，老八搬过来照顾我，跟我一起糊弄他家里人，老八他还有个小女朋友，嗨，我都听方志远说了，那个小女孩只是跟老八合租的，到底是合租还是什么我自己知道，总之我怀孕以后老八和那个女孩算是断了来往了。乍一看吧我特别感动，可是仔细一想，人家八有根之所以照顾我，之所以唯命是从，并不是因为他还喜欢我，而是因为我肚子里的孩子呀，现在孩子没了，也算是个了结吧。我和八有根以后各过各的，这辈子都不要有什么纠葛了。 老八从门后走出来了，他走进了病房说，海丽， 几个女人都有些诧异。 海丽，老八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从裤兜里拿出了车钥匙，一把塞到了海丽的手中。 海丽皱起了眉头，哎，什么呀？哎，车钥匙。周宁静凑过来说，哟，四个圈呢，老八你不会是给海丽买了辆新车吧？ 老八有些不好意思了，只是点着头。 海丽把车钥匙顺手一扔，给我买车，神经病吧爸有根，咱俩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我凭什么要你的东西啊？周宁静在一旁劝道，海丽你这是干嘛呀，老八也是一片诚意呀。胡谷月也说，老八海丽你们有什么话就好好说，宁静要不咱们俩先走呗。周宁静点了点头，海丽一下子叫住了他们，哎，你们俩先别走，我不想和他说话，我一句都不想和他说。 老八终于开口了，那什么海丽，我是来接你出院的。 不用，我爸我哥他们等一会儿就到了， 咱回去之后就复婚好好过日子，我都想好了以后啊， 当时你想随随便便找个对象结婚，刚好遇到了我，你就和我结婚了。后来呢，你觉得婚姻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你突然发现这不是你八有根想要的生活，你要离婚，哪怕净身出户也要和我离婚，行我们离婚了。然后发现我怀孕了，你又跑过来跟我说你想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接着咱们假复婚。哼，现在呢，现在孩子没了，你却又说你要跟我复婚。八有根，我他妈想问问你，从开始到现在从哪儿看出来你喜欢我，你爱我，你在乎我了？你在乎的只有你自己。海丽看着老八眼睛都在冒火。八有根，你把我当什么了？你以为我傻吗？ 老八往后退着说：“阿丽，阿丽，你冷静，你冷静点，你先听我说。”“ 你滚！马上给我滚！我什么都不想听。”“ 海丽，除了跟我复婚，你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你 什么？” 医生说，你以后怀孕的几率很低，也就是说，你可能不会再生孩子了。 然后呢？海丽含着泪，高昂着下巴。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什么？你不在乎我没有孩子？ 老爸点了点头。 哦，多高尚，多伟大呀，爸有根。你要和你不能生育的前妻复婚，你要牺牲你自己来拯救我。 这些都是我的错，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呗，我真的不介意。海丽，让咱们重新开始吧。 不可能，我海丽就是单身一辈子也不会和你复婚。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跟着对的，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 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等海国庆和海平到医院，见海丽跟老爸在吵架，父子俩把老爸轰出了病房。老爸刚走到停车场，海国庆就追了出来：“ 爸有根，你给我站住！” 老爸回过了头，以为这个前老丈人要动手呢，他抱住了头，站住了。老爸是个大高个儿，这么一抱头，显得特别的喜感。海国庆看了忍不住想笑。海国庆围着老爸刚买的新车转了一圈：“ 这就是你给海丽买的车？” 老爸应着：“ 可以啊，算你小子还有点诚意。” 海国庆走近了老爸，老爸直往后躲。海国庆摇头说：“ 你躲什么呀你啊，刚才在病房海丽的情绪太激动，我这才把你轰出来的，来，咱爷俩好好聊聊。”“ 爸，你什么？聊归聊啊，咱可不能动手啊。”“ 就冲你现在还喊我一声爸，是吧？我就是想打你，也下不去这个手了。” 海国庆抓过了老爸的胳膊，爷俩在医院边上的一个小饭馆坐下了。海国庆呢，要了两瓶啤酒和一些小菜儿。“ 爸，我不喝酒，我这儿开着车呢。”“知道，这两瓶是给我自己叫的。” 海国庆说着，拿嘴就咬开了瓶盖。“ 说说吧，跟海丽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吧？”“ 爸，我就是想跟她复婚。”“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爸跟啊，当年你说要跟海丽结婚，啊，我也是这么问你的吧。问你想清楚了没有？可是到了后头，你们俩不是还离了吗？”“ 爸，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我真的是想清楚了。”“我。”海国庆正想着什么，海平来了。海平没好气儿的看了老爸一眼，转对海国庆说：“ 爸，你在这干嘛呢？找你半天了。嗯，来得正好，坐坐坐这儿。海国清说。海兵不屑地说，爸，跟这种王八蛋有什么可聊的呀？最近海平的心里也很窝火，一半是他的妻子于薇薇在闹离婚，一半是因为妹妹的小产。于薇薇一直就作，这个事情暂时解决不了，他只觉得憋气。妹妹呢，要是爸又跟没跟他离婚，小两口顺风顺水的，也不会有小产的事情。海平转念又想，如果当时没有娶于薇薇这个作天作地的女人，海丽呢也不会受她的气。海丽之所以同意家里的安排相亲，被于薇薇排挤，那是原因之一呀。因此海平对于薇薇更是有很多的怨怼。至于巴有根，海平直说自己啊，那就是看走了眼了。海国庆看了儿子一眼说，海平，你要做就做啊，不做你到外边等我。爸，你这是想干嘛呀？没干嘛，我就是想跟他好好聊聊。海国庆呢也是个倔脾气，不是你想让他跟海丽复婚呢？爸，我跟你说啊，就算海丽同意，我这当哥的也坚决不同意。海丽不差，只要她愿意，那好男人多的是，她可劲儿的跳。爸，我都想好了，这回啊，我打算把她请回咱们家，好好的养身体。以后啊，哪怕她不出去工作，哪怕她真的不想再婚，没关系啊，我这个当哥的，我养她呀。呵呵，看把你厉害的，你养她，啊，你愿意？微微能愿意啊？于薇薇呀，我早晚得跟他离婚。你瞎说什么呢你？海国兴站起来把海平拽到了饭馆的门口。老八呢，云里雾里的远远地看着这对父子。一到饭馆的门口，海国庆就语重心长了。海平，有件事我跟你妈还没说呢。 那你倒说呀。 海丽以后不能再生了。 什么？ 看起来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我跟你妈本来想瞒着他的。 什么叫不能生了？不是，怎么就不能生了呢？ 医生说的话挺复杂，我说不出来个一二三。反正啊，结论现在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妹妹以后啊，再也怀不上孩子了。海平愣了一会儿，扭头要往饭馆里冲。显然是要去揍老爸的。 你给我站住，站那儿。 海国庆很急，语气里还有一丝哽咽。海平回头看到了父亲眼里的泪光，父亲向来疼爱妹妹，这一点海平是知道的。海平说， 可是爸，不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我 你结婚比海丽早，你也应该明白，这过日子没什么谁对谁错，总有些弯弯绕绕够不着的糟心事。他们俩离婚也好，孩子没了也好，啊，这不能全怪巴有根。 不是，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向着他说话？ 爸，你这脸变得可真够快的。 不是，就刚才在医院。 啊！你还骂那个巴有根呢？你， 我骂他，那是为了让海丽心里好受一点。海平，爸就问你一句话：就海丽这个情况，以后不能再生孩子的情况，谁还敢娶她呀？咱先撇开她离异不说，是离婚在现在这个社会不算什么。好多的年轻人，包括你，从来不把离婚当回事，天天都挂在嘴上。可是海平啊。一个女人要是不能生孩子了，你得真的为你妹妹考虑啊。啊，你应该冷静点啊。海平不说话了。海国兴继续说，巴有根这回啊态度很诚恳，是一定要跟海丽复婚的啊。 我跟你说，他还给海莉买了辆新车。一辆新车就给收买了。爸，那是我妹妹，是你的女儿啊。正是因为海莉是我的女儿，我才更明白得走什么路是最合适的，最轻松的。与其让她孤独终老，还不如跟巴佑根复婚。我都想好了，等他们复婚，咱们就给海莉治病，去北京，去上海，哪怕出国，对，去美国去。爸还有点钱，爸能承担。要真的治不好了，他们可以去领养一个孩子。海平啊，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海平凝神说，反正不能让他们轻易的就那么复婚喽。半小时之后，小饭馆里，老八签下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书是海平拟的，现问饭馆要的纸和笔。好久不写字的海平提笔忘字，吭哧吭哧费了老大的劲儿。在保证书里，海平强调，这一次如果妹妹和老八复婚，老八这辈子都不能再提离婚，哪怕海莉的病这辈子都治不好。虽然知道这玩意儿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但海平就是要老八签字画押，而老八呢，一一照做了。如此，海平才收了老八奥迪车的钥匙，死活把海莉弄上了车，载着妹妹回了娘家。一路上，海国庆和海平见海莉的情绪激动，也没说什么。两个人在老八签完了保证书之后，暗暗地商量过对策，回去之后让海莉的母亲说通他，让他尽快地和老八复婚。 另外一边，离开医院后的周宁静顺道经过方志远的公司，想是他从堂哥周宁海那儿借到了钱，心情不错，决定去方志远的公司看看。说起来，周宁静还从来没有进去过。周宁海之前没少交代，既然不是真的想离婚，方志远搬了梯子，周宁静最好还是顺着往下爬。分居是为了双方冷静，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离婚就更不是目的了。也许去方志远的公司看看，即便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至少表明了他周宁静的态度，让方志远明白周宁静现在还关心他。刚刚走进办公室，周宁静一眼就看到了叶枫。叶枫正一手接电话，一手敲着键盘，很是忙碌，没有注意到周宁静就站在他身后。周宁静轻微地咳嗽两声，叶枫回头赶紧挂断电话，匆促地站了起来。啊，嫂子。叶枫不可思议地看着周宁静。周宁静笑了笑，打量着面前这个姑娘，一身卡其色职业装，腰线掐得很紧，凹凸有致，齐肩的中长发只是尾部烫了个大卷儿，前额是时下流行的空气刘海，洋溢着年轻气息，眉眼都画了，虽然很淡，却看得出花了不少心思。唇瓣擦了姨妈似的口红，不张扬，却足以显出她绝好的气质。香水的味道很淡，有股子玫瑰花的味道。周宁静马上猜到了香水的品牌，似乎并不便宜。可见虽然身在这简陋的办公室内，但叶枫仍然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原来叶枫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这一点周宁静以前一直没有发现。方志远还在通讯公司的时候 周宁静不是没有见过叶枫，有时候是公司年会，有时候是他们同事聚会，他只觉得叶枫斯斯文文，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再仔细一看，叶枫那双并不算大的眼睛居然和百成有几分相似。叶枫怎么会在方志远的公司呢？看起来叶枫是在这里上班。周宁静笑着说，啊，叶枫吧，我差点没认出来。嫂子，你是大忙人，哪能记得我呀？叶枫也笑了，啊，嫂子，快坐快坐，方总出去和客户谈事情了，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方志远和周宁静分居，这事儿叶枫当然是知道的。他不清楚周宁静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但客客气气总没错。说真的，听说他们俩分居，叶枫心里有一种暗爽的感觉。周宁静就近找了把椅子坐下。啊，你在这儿上班啊？对呀，方总没告诉你吗？叶枫赶紧拿了纸杯去饮水机接水。啊，也许他提了那么一嘴，嗨，我这人啊记性差。方总离开通讯公司的时候，我就跟方总说过，以后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愿意跟着他干。叶枫一边说着一边堆着笑，把纸杯递给了周宁静。啊，没想到方志远还有你这么一个仗义的同事。嫂子，其实嘛，职场和婚姻是一样的，跟对人是最重要的。我呢很信任方总。哎，嫂子，你别看我们公司现在这办公条件简陋，但是不出一年我们公司肯定会好起来的。嗯，那是当然。周宁静喝下一口水，水温太高了，一下子烫到了舌尖，他强忍着又喝了一大口，只觉得如鲠在喉。百成和方志远那摊子破事儿还没有解决，又跑出来一个叶枫，还是潜伏在方志远身边多年却一直被周宁静所忽视的存在。只见叶枫面若春桃，一脸的胶原蛋白和清纯无味，恃才的紧张感早就没了，大大方方地站在周宁静面前，一副她才是这里的女主人的模样。啊，嫂子，要不你先在这儿坐着，我还有点工作上的事要处理，我就不陪你聊天了啊。周宁静把纸杯随手一放，徐徐站起。啊，好吧，那我去志远办公室等。嫂子，叶枫露出了为难的神色。怎么了？啊，没什么，就是没有经过方总的同意，好像不太合适。哟，我到我自己老公的公司随处看看，到他办公室等他，怎么就不合适了？反正方总马上就回来了，嫂子也不差这一时半刻的。周宁静摇了摇头，自顾自地推开了一间屋子的门。叶枫急呼道，那是洗手间，他对面这间才是方总的办公室。洗手间内很整齐，大圆镜两侧的敞开式挂柜上摆着一些瓶瓶罐罐，一看就是叶枫的护肤品。毛巾架上甚至还挂着一条粉色的毛巾。周宁静转过头看着叶枫说，啊，你住这儿？啊，我有午睡的习惯。方志远一直住在公司，这个两居室内一定有方志远的房间吧，不会是睡在方志远的房间吧？周宁静暗想，却又为自己有这样的念头 感到了几丝龌龊。叶枫捂嘴乐了，我就在外间搭一张行军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我也拿自己没办法。哦，这样。叶枫见周宁静执意要进方志远办公室，便帮着推开了门。周宁静略略看了几眼，说道：“要不我去方志远房间等吧。”方总的房间？叶枫顿了顿，摇了摇头：“嫂子，方总房间的钥匙我这儿可没有。” 说话间，方志远带着员工小鱼走了进来，看到了周宁静，方志远也很是诧异。不明就里的小鱼以为是客户来了，露出了练了很久的职业化的笑容。只见方志远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乱乱的，应该是有段时间没有打理了，加上略显憔悴的神情，整个人都显得很没有精神。方志远说：“哦，宁静啊，你怎么来了？” 叶枫对小鱼说：“这是方总的太太。” 小鱼暗想：“哟，原来方总还有个太太呀！”却连忙低下头，微微鞠躬说：“您好。”这小鱼跟我跑业务的，还有叶枫，你应该认识叶枫的。方志远对周宁静说着：“ 啊，认识，当然认识。”周宁静说完，一下子挽住了丈夫的手臂：“走吧，我订了餐厅，吃饭去。” 方志远一愣，转对叶枫和小鱼说：“收拾一下，你们也一块去吧。”虽然看得出来方志远不是客套，叶枫和小鱼还是摇着头婉拒了。等方志远和周宁静挽着手离开了，小鱼才说：“枫子姐，方总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太太呀？”枫子是小鱼给叶枫取的绰号，主要是叶枫这个人工作起来特别有干劲儿，跟拼命三郎似的。 叶枫笑了笑说：“人家方总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哟，我还以为你们俩才是一对儿呢。 哎，别乱说啊，让嫂子听了还不定会怎么想呢。 哎，真的真的啊，哎，你想啊，公司开业不久我就来了呀，怎么就没有见过他太太来过呀？再说了，要是有家有口的，方总干嘛住在公司啊？要我说，他们俩的感情肯定好不到哪儿去。小鱼看着倒不像在八卦，而是真心诚意的在为叶枫做打算。哎，枫子姐，你为方总做了那么多没日没夜的工作，要不是你啊，嘿，搞不好这公司早就倒了。哎呀，你跟他那个什么太太相比啊，你是这个。小鱼说着竖起了大拇指。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这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实现。快把青春冲满点。 那一天，我心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谐，昂扬屹立新世界。我和2035有个约，别在心中住的星期天，用真心去创立两个100年。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在我狂暴的蓝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绿叶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浮华，一起去听平生的心里话，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想脸颊。